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想念自由他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新书局的启航，今天呢给各位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取钱买彩票，它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幽默经典作品选，也是呢幽默文库中的其中一本。老舍先生呢是一个可以让你一直嘿嘿偷笑哈哈大笑的幽默讽刺大师，但其实虽然叫大师，但其实他的作品是特别接地气的，就像他特别喜欢的猫一样啊，整天围绕在人的这个膝下，在人的脚边啊，然后蹭一蹭你，让你感觉一些舒服啊，同时又感觉一些好玩。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样一篇文章，叫什么是幽默啊，中间的一段。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我们读一读狄更斯的、马克吐温的和果戈里的作品，便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听一段好的相声也能明白些这样的道理。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字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警惕。幽默的作家也必须有极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因为观察力极强，所以他能把生活中的一切可笑的事儿、互相矛盾的事儿都看出来，具体的加以描画和批评。因为想象力极强，所以他能把观察到的加以夸张，使人一看就笑起来，而且永远不忘。不论是作家与否，都可以有幽默感。所谓幽默感，就是看出事物的可笑之处，而用可笑的话来解释它，或用幽默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见到一个生人，长着很大的鼻子，小孩是不会客气的，马上叫出来：“大鼻子！”假如这位生人没有幽默感呢，也许就会不高兴，而孩子的父母也许感到难以为情。假如他有幽默感呢，他会笑着对孩子说：“嘿嘿，就叫鼻子叔叔吧。”这不就大家一笑解决问题了吗？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你好，中午好。 李老师，直播之前我们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咱们先来看看国外的天气。对于欧洲来说，西欧和北欧正在经历着今年的高温天气，像明天柏林，德国的柏林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要到35度了。35度虽然不是它历史上极端最高气温，因为它极端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但是也是非常少见能上到35度的这样天气。这主要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像欧洲北欧、西欧包括中欧这一带都在经历着30度以上这样的高温天气。但是对于欧洲来说，30度以上气温就已经是比较高了，它一般来说平均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 嗯， 那这也是喜欢凉快的欧洲朋友来说，这肯定就是高温天气了。那除了欧洲之外，咱们这个亚洲呢，现在天气像第11号台风云雀，在28号登陆这个日本之后，这个日本的中南部地区啊，就所谓中西部这个地区吧，带来了狂风暴雨。但是呢，今天这个云雀正在向西移动，它未来预计是在3号前后，如果说它要是不减弱的话，就要进入到咱们国家的像上海啊、江苏这一带，有可能在这一带登陆。但是现在有可能它会减弱成热带低压，强度并不会那么强了。但是给这些地区所带来降雨，应该说还是非常可观的。 您说的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这个周末对吧？ 对。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就是北美。北美呢，现在它的像美国的西部现在也正在经历了几天的高温天气，它在未来2到3天还是高温当道这样一个。当然像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因为在未来2到3天主要是多雨了，所以基本气温是在28到30度之间。但这也算是比较高了，因为它的本身就非常凉快。天气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在旅行情报室，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每个周一，我们的旅行情报室当中都会有更多的一些旅行方面的新的资讯要提供给大家，希望对您的暑期的旅行有所帮助。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周一头条，来看看北京南站的消息。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北京南站运输保障和交通的秩序问题呢，昨天市交通委、北京铁路局、 丰台区政府、北京南站管委会等等多部门迅速行动，在北京南站召开了现场会，研究运输保障、交通秩序治理和服务提升等等措施。 嗯， 目前的交通部门已经增加了夜间的出租运力，增开公交、高铁专线多样化的线路。那执法部门呢，也加大了违法打击力度，对南站周边道路实施长时间、多点位和全模式的联合执法。 昨天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先后来到了北京南站的东西停车场，还有出租调度站、南北广场的公交枢纽、地铁四号线等重要的点位进行了一个实地勘查。 嗯，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目前呢正是暑运的高峰，按照现行的铁路运行图，每天晚上11点之后，近一小时之内就会有7到10趟列车到达北京南站，到达旅客会高达数万人。针对如何提高出租车运力、加强公交的夜间运力保障、改善停车和乘车环境这样的问题，相关部门昨天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针对暑期周末晚间乘客集中到达的情况呢，7月29号开始，在原有常规夜班公交线路基础之上，公交集团增开了高铁专线的多样化线路，发往这个方庄、劲松、还有国贸、团结湖还有三元桥5个方向。 嗯， 那乘客呢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进行预订。根据乘客到达情况呢，公交集团还将及时的增加运力，同时呢也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公交服务，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说到这里，我们突然想起来，在春节期间，其实大家看到过有高铁的专线啊。 对， 其实现在我经常的路上也会看到这样的高铁专线还在运行。 嗯， 不过呢这运行的运力是不是要增加，这是可能有关部门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是，另外呢交通部门也会通过像1039还有出租调度中心来发布夜间列车的到站信息。 嗯， 引导出租驾驶员前往南站去运营，同时也组织辖区的出租企业调派车辆做好运输的保障。 嗯，那目前呢丰台区政府和南站管委会牵头组织交通执法、公安、交管、城管等等部门加大了违法打击力度，对南站周边道路实施长时间、多点位和全模式的联合执法，重点治理南站周边道路的非法运营黑车，还有出租车溢价多收费啊、乱停车、扰乱站点秩序等等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交通部门将加大对于出租汽车行业监管力度，对于问题严重的企业约谈整改，列入重点的关注对象，并且在重点时段让企业同时派驻管理人员参与夜间值守，加强人员和车辆的管理。 此外呢，北京南站也会采取多种措施去提升服务水平，包括改善打车等候区和旅客候车的环境，也增加智能设备实时显示一下旅客打车排队的情况，也更新停车场的标志系统，引入雾化降温系统，可以解决停车场温度过高这样的问题。 嗯，相信大家如果去南站送人或者接人的时候，你在停车场里面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对， 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的地下停车场，尤其是车站地下停车场， 嗯， 因为来往的这个车辆相当的集中， 而且发动机本身也有热量， 散热情况非常非常难以解决，但是呢相信还是有更好的一些方法可以来做一些疏导。因为我们知道这停车场啊，有的可能会在当中等人等很长时间。 对， 如果说长时间待在车里面是不现实的。 对， 你待在车外、待在停车场里面，中暑是一定的。 对， 所以我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把这个问题啊，有多方法啊、多角度来解决一下。刚才提到这个雾化的降温系统，这好像就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啊， 对， 这个方法。嗯，那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表示说啊，将分析梳理南站地区的交通保障存在的问题啊，加强精细化的管理，加大多部门的协同联动力度，重点整治交通运输秩序，建立场站交通运输综合保障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到站乘车的需求。 嗯，这是关于这个周末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关于南站的 焦点的问题。 对，一个焦点问题，正好处在这个暑期的往来的高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国内的这个旅游的问题。 嗯， 说到四川的都江堰大熊猫正在进行一个全球的征名活动。大熊猫小的时候、大的时候都很可爱，非常萌，有4只小宝。 你的意思是跟人不一样，还是小的时候更可爱？ 很多动物都是小的时候可爱。 对对， 但是熊猫真的是一种特例，长大了依然很萌。那现在有4只熊猫宝宝等待各位来命名 啊，给熊猫起名字的工作就靠大家了。 是的， 由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都江堰市人民政府联合发起的为2017年出生的4只大熊猫宝宝全球征名活动，上一周是在 保护研究中心的都江堰基地正式启动了。 这才一岁耶，这四只宝宝。 对， 嗯， 这次公开证明的四只大熊猫宝宝都是2017年保护研究中心熊猫幼儿园的新成员。虽然他们从小在一块儿玩耍成长， 嗯， 但是呢，就跟人一样啊，这个就是双胞胎，这性格特点都不一样， 对， 是吧？或者是活泼调皮，或者安稳沉静啊。四只熊猫宝宝呢，到现在呢还没有名字，等待着全球的粉丝们为他们来取名。 嗯，那么四只大熊猫宝宝的性别呢，都是雄性，年龄也 相仿，哦，都是 小男孩。对，他们分别是飞飞仔。介绍一下性格啊，这感觉很像征婚。飞飞仔性格活泼可爱，喜欢在泥地里打滚玩耍，常常把自己弄得脏脏的，是一只功夫熊猫。 嗯， 他确定不是以为自己是小猪佩奇吗？ 哦，是这， 喜欢滚泥坑， 有点这意思。 对 对。 然后还有一只叫翠翠仔，这不是名字啊，只是给他起了一个代号。 嗯， 生性安静乖巧，不争不抢，安静淡然。 嗯， 还有一个是敏敏仔， 嗯， 活泼好动，不畏艰难，喜欢爬树，并且乐此不疲。 嗯， 还有一只格格仔。调皮可爱，一心想偷跑出居住地，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嗯，我很好奇这四个代号是怎么起的， 可能是跟妈妈的名字有关系， 是吧？ 我觉得， 啊， 因为一般出生以后宝宝如果没有名字的话，就会说，比如说原一之子 啊， 对，就写妈妈的名字，然后后面写之女或者之子， 这样让大家容易分辨，是吧？ 对对对对对。 刚才最独特的是里面那个敏敏，这个敏呢是福建的简称， 对， 啊， 闽南的敏。 这个敏敏仔啊，他刚才你说喜欢爬树，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了， 嗯， 他是不是喜欢爬上去摘茶叶，是吧？喜欢爬树。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熊猫粉丝们关注都江堰叫遇见都江堰的这个公众号，来点击它当中的一个叫都江堰大熊猫全球征名的按钮，据说就这个方法就可以来给四只熊猫宝宝起名字了。 嗯， 那征名的截止时间是7月30号，就在今天了。 嗯， 这次呢主办方将从全球网友发来的名字当中甄选出20个有意义又好听的名字进行全网的公开投票， 嗯， 也就是你起了名字之后大家看看最终得票率最高的前四 个 名字就被用于四小只的正式命名。 啊，好，大家可以趁今天还有时间去这个公众号上去关注一下，也给这个四只熊猫宝宝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这是不是也应该叫 F4 呢？是吧？刚才你说仔，我就想到这件事情了。 我觉得可以叫 P4 Panda 4。 哦，那太好了。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刚刚说到四川都江堰的大熊猫宝宝需要各位来起名字。 说完了这个给大熊猫取名字，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跟大熊猫有关的事情，有人因为大熊猫上了黑名单。这是来自陕西汉中啊，是我们家乡哈。 别脸红，跟你没啥关系。 不是我说的景区 啊， 景区啊。陕西汉中佛坪熊猫谷景区，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家乡的这个像熊猫啊、金丝猴啊、还有羚牛啊，还有朱鹮啊， 就是珍稀的这种， 基本上被称为叫秦岭四宝。 哦、 啊，这个秦岭当中有很多野生珍稀的野生动物啊，动植物，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么一处景区，所以保护工作应该是相当重要的。 是。 那这个景区的负责人说，在7月20号，应该在上上周了哈，下午的时候，西安市鄠邑区一个旅行社呢，组织了一个20-30人的旅行团到这个景区来玩，在观赏大熊猫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由于大熊猫啊始终是在树底下睡觉，那其中有一部分游客呢，他们觉得不过瘾啊，要跟大熊猫互动，所以就大喊大叫，想把熊猫给吵醒了。 因为熊猫一般会比较懒散，不太爱动。 这个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经常也会看到，对吧？ 对呀。 然后呢，发现叫不醒大熊猫的时候，其中一名男性游客他竟然从地上捡起石头来砸大熊猫。啊，这个 它是一个开放的景区， 对是吗？对对，这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在山里面的就像是野生动物保护区一样的这样的地方啊。这个景区的营销部的有关负责人说啊，当时现场工作人员对扔石块的30-40名游客进行了制止，但是劝阻和警告无效之后呢，就把这几个人请离了熊猫园区。 就这种人就应该立即被保安送出去。 嗯。那这个负责人也说了，涉事男子这个行为性质是恶劣的。 对， 依据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他们已经结合案件的处理情况，及时上报到了旅游主管部门。目前呢，这个游客已经被纳入了旅游黑名单。 嗯， 随后呢，也将在涉事的熊猫园区的区域里边啊，安装相关的监控。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密集的跟各位介绍过这个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的。一旦你上了这个旅游黑名单，你很有可能会根据你的各种行为的这个情况的恶劣程度吧。你有几年或者多长时间是不能够去到各种景区，以及不能够出境的。所以你一旦上了这旅游黑名单，其实后果还是需要完全自己去承担，其实也是会超乎你的想象吧，这个后果。 对，规范自己的行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文明的人哈，这个对于别说大熊猫了，就是路上的猫猫狗狗也不能有这样的行为啊。 对，就算是流浪猫和流浪狗，它也和你一样是有平等的生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依然还是旅游方面的不文明行为。 这个提到动物园里面啊，可能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些就是游客去喂动物的行为。这个呢，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可能大家都有了意识了，因为有很多的园区包括动物园都会发一些这样的通知和警告， 是禁止投喂的。 对，这个投喂行为有的时候是会造成动物的生命的危险的。 是 动物园笼舍做成的玻璃啊，这样的方式呢已经是在防止大家随意的投喂行为。但是即便如此呢，这个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换气孔啊，居然也成了部分游客钻空子的地方。 根据工作人员说啊，这个游客用挂面喂动物大概出现在2016年。 是用什么？用挂面。 挂面。 哦， 对， 因为那个 挂它细， 动物可以塞进去。 对，它是一根一根的。开始呢是个别人投喂，后来就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去效仿，几乎天天都有。然后工作人员说啊，说这个挂面啊、馒头啊、饼干啊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让你投喂，是因为它其中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嘛。然后这个干挂面还是生的，所以动物其实跟咱们一样，它的肠胃也不容易消化这样的东西， 甚至它可能还不如你消化某些东西， 是 吧？因为你长时间的，你已经习惯了。 金丝猴啊、叶猴啊、长臂猿这些灵长类动物，对于碳水化合物是非常敏感的，吃多了甚至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所以呢，这个避免游客乱投 放乱投喂这样的行为呢，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动物园就说啊，就必须向这个动物乱投喂食物的低素质游客要来亮剑啊，不能够放纵。那除了动物园及时的劝阻之外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还有必要将他们列入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旅游黑名单之中，限制他们今后的出游，提高游客叫挂面喂猴行为的不文明旅游的成本啊，让大家都要遵守这样一个行为的规范。 对，当然另外一方面，动物园自身肯定也是需要加强一些监管，同时负起责任，及时的去制止，减少给游客挂面喂猴的这个可乘之机。但是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游客的素质都是很不错的， 或者说大家了解相关的知识，其实已经这么 多 年了，对吧？ 是， 大家这个或者说这方面的一个提升吧，是相当快的，相当全面的， 所以才会看到像国内像长隆那边的动物园，你能看到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其实这样子也会，这样的开放程度也会让游客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说嘛，刚才这些行为应该是个别行为，但是个别行为它这个恶劣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就需要来制止。 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上半段的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在下半段回到环球旅行家。 Wide open, feeling like we're almost there. Words unspoken, disappearing in the air. All I see is you and I. You're the only lifeline that I need tonight. I'm letting go.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世界那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0。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详情咨询010-6071-1188。 中青旅遨游暑假第三弹国内游专场来啦！ 驼铃叮当，丝路漫漫，追寻古道文明；自驾房车，探秘灵魂休憩地西藏； 打卡三亚网红圣地亚特兰蒂斯，和家人在水世界疯狂尖叫；缤纷乐园长隆，迪士尼造梦多彩假期 amazing。即日起报名，抢力减高至500元优惠， 详询400-600-6666，或者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今天旅行情报呢，在下半时段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情啊。我们来看看北京在这个暑期当中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大家去找到更美的景观。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摩天轮夜游开启的消息。摩天轮这个每个城市啊都叫什么什么之眼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 所有地方 它 确实像一个 比喻很形象 啊、它本来就像一个大眼睛， 对对对， 然后你在空中你可以用双眼看到这个城市更广阔的一个景色。 其实白天看和晚上看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晚上看星光点点呢， 是 会蒙上一层浪漫的色彩。 对对对对对，这个摩天轮呢，经常我们说是浪漫和幸福的象征啊，跟什么云霄飞车啊、旋转木马啊，他们是这么讲啊，叫乐园三宝，指的就是飞车、木马和摩天轮。 确实是，那石景山游乐园的摩天轮呢，是目前北京唯一可以乘坐的摩天轮，一直以来都是受到大家的青睐的。美中不足呢，就是这个摩天轮只在白天营业，很多人大老远赶来呢，就想在摩天轮上一睹北京的 夜景， 夜景它是动态的。 对对对对对， 你跟在什么国贸三期顶上看还不一样。 而且这个你看啊，如果有动态的，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比较。如果你是在中央电视台那个旋转餐厅的话，它这个动态啊，它是水平动态的 啊， 对吧？ 对对对， 跟你在摩天轮上，哎，它这个高度不同的 海拔的变化、 还是不一样。 对，那好多人想在晚上看这个北京夜景，去到石景山呢，肯定就是扑个空。终于等了好久，石景山游乐园的摩天轮终于迎来了夜场， 夜场摩天轮。 对， 2018年的夜游摩天轮活动呢，一直要延续到8月31号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暑期结束的时候哈、白天营业时间是上午九点啊，到下午的5:30。夜场营业时间从5:30就开始了，下午5:30你一直可以到晚上的10:30。这个游艺项目呢是截止到晚上的9:30。 那这个歌唱的嘛，白天不懂夜的黑、 啊、真是这样。你白天上去吧，不一定啊，你就能说我看到了北京最美的景色。 关键是偶像剧里面都是演的，晚 上 游乐园关门了，翻墙进去包场那个场景、 一个是摩天轮，一个是 旋转 木马，都是晚上的那个景色、晚上那个灯一亮它， 然后还要配好烟花、当然这是偶像剧的情节了、那这夜晚呢， 不但是偶像剧吧， 还有啥？ 还有西红柿，那个里面全是烟花吗？ 那也是偶像剧 哦，那个 爆笑。 好吧，好吧。 夜晚的游乐园啊，肯定会比白天多几分味道。 对，这是摩天轮夜游啊，大家记住了，在石景山的游乐园，如果你晚上去的话，反正晚上的下午的5:30啊，就可以来进场夜场的游艺时间了。 但是夜晚的时间，除了坐摩天轮，你也不能天天坐，是不是？北京还是有很多可以体味夜晚北京的好去处的。 这个夜里啊，或者叫夜赏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独特的啊，这是景山公园。景山公园有什么呢？有夜赏500蒙鱼这样的景观啊，这个大木盆小金鱼，景山公园的木海观鱼的盛景，让很多的老北京是念念不忘的。那今年公园呢，首次推出了夜赏金鱼的活动，这个木海之内灯光闪烁，呆萌的金鱼在盆里游来游去，这是晚上看。 对，这个活动前两天刚刚开始啊，7月28号开始的，到8月28号，也差不多是临近暑期结尾的时候。 对， 公园就举办"清凉一下，奇妙的金鱼世界"首届暑期金鱼展。展览呢分为金鱼展示区、互动娱乐区，这个鱼就是金鱼的鱼。 嗯。 科普知识区、荷花展示区、盆景的展示区五个部分，游客们可以在园内欣赏到蓝兽、狮子头、蝶尾、水泡、鎏金等大概35种共计500多条形色各异的精品金鱼。 嗯， 这些名字都是第一次听说，真好听 啊。这个养金鱼的朋友可能非常熟悉啊。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说的500蒙鱼，如果是真的这么多的个数量的话，看起来很过瘾了， 很壮观。 啊、 对， 景山公园的大木盆啊，采用的是天然木色，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木盆涂上了绿漆。每一个木盆的边上呢都放了一个木帘子，过了中午就会盖上半边的木盆，它就是为了防止阳光直射啊。那据了解呢，说清朝的时候皇家园林就开始用这个大木盆来饲养金鱼了，取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木海观鱼。金鱼这件事情啊，它就是我国自己啊自主研发哈、啊、其实 起源于咱们国家， 因为很多年前，大概在古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景观了嘛。自乾隆年间传入北京以来呢，慢慢融入到北京的生活当中。老百姓都知道最好的金鱼就是要在所谓叫木海木盆里饲养啊，在露天的院子里看。因此呢，去公园赏金鱼是北京的一大盛景。这次景山公园在后山主路两侧的古树翠柏之下， 这依然还是防止太阳直射。 哎，对，这个很好的一个位置， 阴凉的环境， 摆放了35个直径1.5米的大木盆， 这么大 啊，这个看起来过瘾嘛哈、 嗯。 每个木盆只展示一种精品金鱼。一共展出35种，500多条，其中呢，像什么鹤顶凤高啊、云石，都是难得一见的传统品种。刚才你还没提到这两个啊， 没提到。 然后还有四蝶四雀的蝶尾，还有四猫四狮的猫狮啊，还有像贴了一身珍珠的叫红白皇冠珍珠。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哎，我记得儿时的印象，虽然我在南方生长嘛，就是我们那边养金鱼没有像北京这么有传统。 玻璃缸， 反正对玻璃缸子，每一个幼儿园的教室里面一定会有玻璃缸子。 啊、幼儿园都有这样的东西。 对，幼儿园是必须会有的摆设之一，就是金鱼、玻璃缸还有水仙花。 哦，不怕小朋友捞出来吗？ 小朋友们一定是特别爱心那小金鱼，会趴在那个玻璃缸外头看它，然后逗它。 我小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玻璃缸外头把手。想去触摸那个金鱼， 对对 对， 对， 对，想碰它。然后不是老传说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 哦， 它要绕着那个盆子转一圈，其实也就是7秒钟。 所以后来 无聊， 有了那个海底那个叫什么总动员里面、那个多利就是7秒、 那个、 是吧？ 不是多利，是他那个小朋友，好朋友一个扁鱼 啊，不是多利，多利不是、多利是吗？ 对对对，就是 他妈妈嘛， 对对对对对， 还是徐帆老师配的音， 哎对对对对对 对， 那个金鱼啊，这是说到了景山公园的景观，还可以夜赏金鱼，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在北京还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再看一个夜色吧，好吧？ 好啊，夏天怎么玩？ 还是在景山 。对，景山除了夜赏金鱼之外，还可以看皇城景色。 嗯 啊、这个景山公园呢，旧时是北京城的最高点。 嗯， 这气势磅礴的紫禁城可以在你面前展开。站在景山中峰，景山中峰有一个万春亭。 万春亭， 对、是在京城的中轴线上。 嗯， 南可俯瞰紫禁城。皇宫大内金色琉璃屋顶可以尽收眼底，往北呢就是历史悠久的鼓楼，西南有北海和白塔，还有一座显眼的中央电视塔，东南则是包括国贸37在内的整个 CBD 地区。所以如果你有广角镜头的话，拍一个紫禁城会特别壮观。 这个很多朋友，如果是我就记得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们，他们真的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时间的优势啊，因为在平时我们知道 周末可能人会比较多，如果说错开这个周末或者是暑期高峰时段，我就记得很多老人会在合适的时候， 对， 早晚去景山上看这个北京的整个的这个俯瞰的景观，特别特别好的时间。 是啊，当然住在这个东边的通州那边的朋友们，大运河一定是你们非常喜爱 看看壮观的景色啊。 对，去大运河也可以看一场彩虹瀑布。大运河贯穿整个北京城，但是以通州城市副中心这一片区域是最美的。这儿呢河流众多，水源丰富，经过有效治理之后水质也很清澈，所以夜景就越来越美了。 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 是啊， 你知道他底下说的这个地方啊，就是颜值最高的东关大桥。这个桥是通州区地标性建筑之一。说到这个桥呢，其实运河之上有很多桥啊，但是这个桥确确实实一个是时间比较早，另外这个桥呢它的旁边的景观也是最美。 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桥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个水质，我说我可以做一个证明吗？ 是， 这个水质确确实实在十多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记得在大概十年前左右的时候呢，可能是通过了大量的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进行这个河道的疏通啊，包括水质的一个清理。清理之后每次走那儿，你知道如果是在阴天的时候啊，我这么形容一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如果天气比较阴，你会看到那个桥下面那个水面啊，它那个波光粼粼的那个颜色啊，特别像是一片梅海，你知道吧？会发生会深蓝变成那个有点近似黑的颜色，所以我在那儿每次看车过去的时候，每次看到那个水，我就觉得，哎，这像是一个矿啊，这是一片梅海，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样子，所以你可见它那个。一个是光线的一个反射嘛，另外呢就是水质的那个清到什么程度。 对， 因为如果是大白天，如果是阳光直射比较强烈的情况下，你会看到确确实非常非常清亮。然后旁边它还有几个那个观赏性的那个桥，像什么彩虹一样的桥啊等等，这样的桥在旁边那个景色映衬之下是非常美的。然后你再往远看，还可以看到那个最著名的那个古塔。所以整个的大运河的景色在东关大桥这一带还是确实是很美。 所以文字当中描述的就是每到夜晚这个东关大桥会从桥体喷出彩虹瀑布。 对， 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 这个大家不用觉得难找啊，你就从这个长安街一直往东，一直往东，然后过了通州的新华大街，一直再往东就是看到运河。 但是这彩虹瀑布确实每天是有时间的，每周一到周四晚上7点到9点，周五周六周日是晚上7点半到9点半。 看来我都错过了。 你这两天可以专门晚上去看一眼，溜溜弯什么的。 好，继续来看看怎么样看北京的夜色啊。长安街刚才说是一直往东是吧，到了通州，到了城市副中心哈。 咱们换个方向 啊，一直往西，走到尽头远处的山定都峰。这个话怎么说的，燕王喜登定都峰，刘伯温一夜见北京啊，说的就是这里。定都阁就在峰顶。在定都阁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可以开车一直开到山顶。 哦，可以开车上去，那很省力。 然后站在定都阁向东看，你可以看到长安街两旁灯火辉煌啊，京城的这个夜色呢徐徐的拉开。 哎呀，太棒了！虽然没有亲身去过，但是听完这个大运河，包括这个定都阁，一个东边一个西边看夜景，还有这个景山公园 啊，看这个景山公园呢，还可以看夜里的金鱼。 金鱼，对，包括摩天轮啊，这个在石景山的游乐园。说了这么多夜景的打开方式之后呢，在今天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的最后一条，就要分享给大家，在8月3号到7号的第18届陵水秋周文化节。 哦，陵水秋周文化节哈， 周就是我们喝的那个粥，你没有听错，因为百口大锅同起灶，万人同喝举人粥。这是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陵水秋周文化节。 这个说千年古村啊，这陵水秋周节呢，是为了纪念陵水举人叫刘茂恒父子在荒年赈济灾民的善行义举，传承了300多年。所以这每当立秋当天的2-3点钟。陵水举人村就支起了百口大锅来熬制这个香浓秋粥。 哎，这个粥啊就得大锅煮才有那个稠的那米香。自己家那个，你是不是咽口水了？ 对， 自己家那电饭锅煮的就不是那个味儿。米不够多。 那今年啊，我们还要提示大家，跟往届不同的是8月3号到7号这段时间呢，陵水粥棚每天都为大家准备粥香四溢的举人粥。 除了举人粥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小活动哈，像石五谷开笔礼，这个陵水举人小课堂的老师们会亲自教小举人们石五谷，这个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必须得是亲身的去感受，才能够体会到。除此之外呢，还有京西大鼓、小车会、车帮、山帮子等众多 京西特色的民俗表演。总之在8月3号到7号，各位可以去玩，可以去体验，同时还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粥。 嗯，好，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就是京西的陵水村啊，在8月3号到7号的一个活动。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北京的一些观景的地方或者参加活动的地方，其实对于北京市民来讲可能很多地方都很熟悉了，但是对于这个暑期来到北京的还不知道从哪儿下爪的很多的游客来讲，我觉得这是新鲜的一些介绍。相信大家对北京的更多的知名的一些传统的景点儿、传统的线路都非常熟悉了，都非常了解。但是如果你要想在北京找到更多更新的东西，欢迎大家在每个周一我们的旅行情报室当中来了解更多的最新鲜的旅行资讯。 当然每个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环球旅行家内容也是很适合大家周末的时候出行哈。 嗯。 暑期还剩一个月，希望大家好好利用这个时间畅快的。 真是。明天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对呀、啊，7月31号了， 对， 很快就要开学了，真是一眨眼的功夫。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突然想到，早上醒来的时候往窗外一看，我就发现这楼底下俩小伙子，说小伙子说大了，10来岁吧。 嗯， 我一看，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想到了当年这个暑期怎么来定义呢？你听见外面知了叫，这是一个声音的记忆。 嗯， 你看那两个小孩10几岁的小孩子骑自行车要出去浪去。啊暑期 本来应该上学的时间， 就是、 但是他们在对， 这是暑假里面最最 对对对 特别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场景。 是的， 想起来那个时候就是暑假里面可能骑个自行车，那个时候你说交通工具也不太方便， 对对对 坐车到哪儿去可能不是特别现实。 嗯、 那个时候就是骑自行车到河边、 嗯、 啊，要不然就几个人去打个核桃等等等等，这种时候比较多。现在你一看，你看到孩子们的暑期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这个暑期。不仅属于孩子们的，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也会了解到更多的游客也都来到了北京啊，给他们也指引更多的北京的新的景色。 嗯，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不想说声对不起，你哭着说情缘已经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 今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由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盛世佳酿酒营销部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啊，暂缓接单，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是22.99%。今年一季度呢，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啊，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呢，你也懂的。 哈、通过这些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出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啊，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那胡总，你们最近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啊，水晶瓶五粮液呢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啊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的水晶瓶盛世佳酿酒。它同样呢是出自五粮液的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同一批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水晶盒的经典包装，包装上呢是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了。那么全球限量发行呢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啊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盛世佳酿。 嗯，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的水晶瓶盛世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啊，同一基酒，那我感觉应该是非常难得了哈，也应该是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了。那胡总，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盛世佳酿，能不能给我们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你也知道啊，这款酒产量并不多嘛。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哈，您也知道我们中国人最重礼仪啊，您说来了啊也不能空手吧。 这也是哈。那这样吧，今天呢我就当见面礼吧啊，